第七集，化工厂爆炸事故。听到警铃响起，仁义快步冲下楼。 什么情况？ 开锁。 哎呀，又是这种，嘿，真是。 一众战士都发出崩溃的嚎叫，仁义正有些窝火，他翻了个白眼。 出警单。 通讯员递给了他，他掏出手机，照着出警单拨了过去。 喂，你好，消防队。 电话那头传来一个焦急的老年女声。 哎呀，消防员，你们什么时候来呀？我孙子快放学了，我得给他做饭呢。 阿姨，开锁这种活我们非常不专业，建议您找开锁公司。 干嘛找开锁公司啊？你们不能开吗？那开锁公司不要钱呢。 阿姨，是这样啊，我们开门有三个方法，按照破坏等级递增，分别为破锁、拆门、砸墙，具体方法要到了现场才能决定。不过大部分稍微复杂点的锁我们都不会开，拆门比较普遍。我们是免费的，但您换锁换门挺贵的。 你们不是在骗我吧？ 我没骗您，您如果不会上网的话，我可以给您介绍一个开锁公司。 你给我介绍？ 大妈的尾音拔高，充满了质疑。 阿姨，开个锁也就百来块钱，我们没有收回扣。 那行吧。 那麻烦您打119取消一下刚才的报警。 那头挂断了电话，仁义把出警单揉成一团，扔给了值班通讯员。 再以后有要开锁的，除非家里有紧急情况，否则一律这么处理。嗯， 是。 仁义按了按酸胀的太阳穴，感到一阵烦躁。大概是这段时间发生的事太多，他也跟着生了不少气，太不养生了。他决定请个短假，陪陪他爸，找朋友聚聚，或者约个会什么的。仁义请了三天短假，打算好好放松放松。回到家，他先脱了消防队的常服，换上 T 恤牛仔，开车去了趟超市，买了一堆他爸爱吃的东西和日用品。回来的路上有点堵，车一边往前挪，他一边打了个电话，电话响了很久才接通，对面传来一个懒洋洋的声音。 喂。 哼，又喝多了。 啊，几点了？哪有这么大早上给人打电话的呀？ 都快十点了还大早上。 你以为我是你啊？每天六点晨训，干嘛突然给我打电话？想我了？ 啊，想你了，在天启吗？ 巧了，我刚杀青回来。 明天请你喝酒怎么样？ 带酒来我家。 回到家，仁义停好车，提着两个大塑料袋往家走。远远的，就见他爸拄着拐杖朝他走来，每走一步，全身都跟着一抖，却还是费力要迈最大的步子，看得仁义胆战心惊。保姆在一旁焦急地想拦他，却根本拦不住。仁义赶紧跑了过去。 怎么回事？ 你爸非说听到警铃了，你快拦住他。 爸，这是干什么？ 任向荣两眼直勾勾地看着前方，周围的人仿佛都不存在，他口中直叫着，声音颤抖，激动不已。 出警了，出警了。 消防队虽然就在他们小区对面，但这个距离就算是夜深人静的时候也未必听得到警铃声。仁义死死抱住了任向荣的肩膀。 爸，今天不是你带队，不是你带队。 出警，我要出警。 任向荣用力撞了一下仁义，没撞开，便恼怒地挥起拐杖，那拐杖的头不偏不倚地打在了仁义的脚背上。仁义痛叫了一声，强忍着没有撒手，硬把他爸往回拽。 啊，哎，爸，今天真的不是你带队，副队带队，咱们回家吧，啊，回家吧，好吗？ 小区的邻居们纷纷驻足侧目，王阿姨在一旁叹气连连。最后仁义忍着脚痛把他爸背回了家。他家是老式楼房，没有电梯，还好只是三楼，但仁义还是累出了一身汗。其实他们家还有一套房子，离得不远，环境好很多，早在他妈妈还在的时候，一家三口已经搬过去了，他是为了就近照顾他爸方便才又搬回了这里。任向荣坐在椅子里，不复方才的倔强，开始安静地看着窗外发呆，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，只是口中依然喃喃说着含糊不清的话。任毅单腿跳到了沙发前，没有空去查看脚背，而是累得瘫在沙发上大口地喘着气。王阿姨拿着碘酒走了过来，帮他脱下了鞋袜，看着已经肿起来的脚背叹气道： 来，阿姨帮你擦点药。 啊，谢谢。 上完了药，王阿姨张了张嘴，有些艰涩地说： 任队长啊，你爸的情况越来越不好了，以前是清醒的时间多，现在清醒的时间越来越少了。 嗯，我知道。 你爸立过功，是因伤退伍的，退休金和医保都挺高的，看病是花不了太多，可有些病钱也无能为力啊。昨天晚上小文给他洗澡的时候，他把小文推了个跟头。 小文没事吧？哎呀，阿姨真是对不起，我爸。 没什么大事。 王阿姨安抚地拍了拍他的膝盖。小文是王阿姨的儿子，母子俩昼夜轮班照顾他爸爸。仁义抓了抓头发，感到窒息的难受。他忍不住看了一眼任向荣，那佝偻的身体，那花白的头发，那放在膝盖上依旧微微颤抖的手。他曾经见过这个男人顶天立地的模样，如今只剩下无尽的失落与酸楚。 沈队长，你工作这么忙，休假又少，家里就你一个人，你有没有考虑过养老院啊？那里有专业护工，又有医生。 我不会把我爸送养老院的，他也不愿意去。 有件事我早就想跟你说了，一直没找到机会。我老伴儿快退休了，退休之后我们打算回老家。这个地方辛苦一辈子也买不起一套房。 唉。 任毅沉默了，换了这么多保姆，王阿姨母子俩是目前为止最靠谱的。尽管一个月光他们的工资就要10000，但他宁愿多花点钱，只要能照顾好他爸爸。 不好意思啊，任队长，你们都是好人，对我们也挺好的。其实我们也不放心你爸，但也没有办法。还有几个月时间，你考虑一下，也找找新的人吧。 好，谢谢你。 中午，任毅亲手烧了几个他爸爱吃的菜，他爸却一口也不敢吃。到了下午，却又突然叫着饿了。任毅把菜重新热了一遍，陪着他爸又吃了一顿。他时常劝自己，不该难过，而是该心存感激。毕竟有时候他还能有一个正常的爸爸。第二天醒来， 任向荣又恢复了清醒，甚至自己拄着拐杖浇花，嘴里还唱着小曲儿。任毅欣慰许多，提议道：“ 老任，难得我放假，我一会儿啊想跟王阿姨来个大扫除，你来指挥，你指哪儿我们打哪儿。”“ 哼，让我指挥这个太屈才了，你们自己折腾吧。啊，小心我那些奖杯奖章啊什么的。”“ 放心吧，你那些宝贝谁敢乱动啊。” 王阿姨来后，两人开始干活，仁义的脚还肿着，但没什么大碍，便一瘸一拐地扫地擦窗扔东西，忙活了一上午，家里干净了许多。最后仁义拿了一块崭新的洁白的抹布，拧干了水，去擦任向荣的荣誉墙。那荣誉墙就摆在电视机柜上，一个个奖状奖杯奖章锦旗，记录了这个老消防的30年戎马，每一个嘉奖背后可能都是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。任毅一边擦一边跟任向荣回忆着：“ 这个是你立三等功那次保卫两会，对吧？”“ 嗯，集体三等功。”“ 这个锦旗是你救的那对双胞胎家里送的。”“ 对，我收的锦旗啊能装满一箱子，白帅这几个都是特别有意义的。”“ 我知道，这里的每一样东西背后的故事我几乎都能背下来了。” 任毅抚摸着那些荣誉的象征，心里对他爸充满了敬佩，一如少时。他从小就仰慕着他身为英雄消防员的父亲，所以尽管母亲反对，他也还是义无反顾地追随着父亲的脚步走到了今天。这份工作再苦再累再危险，他也没有后悔过。“ 这个是你立的二等功，那个化工厂爆炸事故。”“ 18年了，那是我这辈子最接近死神的一次，当年可是轰动全国的大事故。唉，死了100多人。 任毅清晰地记着这个故事，记着任向荣是如何在塌方掩埋的情况下，带着一个战士和两个职工在废墟下撑了8天。那一年他才11、12岁，他陪着母亲在现场守的那8天，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做度日如年。任向荣的神情有些黯然，可能想起了自己牺牲的战友。任毅小心翼翼地把那枚奖章擦干净。“ 你这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。”“ 嗯，我要是有福就不会变成这样了。”“ 别这么说，老人，你能平安退休就已经是福分了。”“ 哎，有时候我也想得开，我从阎罗王手底下抢回来这么多人命，他老人家总要惩罚我一下，就是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收我。”“ 你可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，人家天天那么忙，哪有空搭理你呀。对了，老人，我好像有点印象，是不是几个月之后这个化工厂所属集团的老总家也出事了？”“ 是啊，而且也是我出的警。唉，当时